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沾酱油的里肌肉，我是里肌肉。今天要专访两位高中生，分别为徐佳和若薇，他们要分享他们自学的生活。来，然后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自学的？ 我当初是，就是原本在的国中就不是一般体制的国中。然后后来要准备升高中的时候，就有申请一次自学，可是那时候申请没有过，然后我就进了一般的高中，然后我就待了一个礼拜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东西好像不是我要的，然后后来就刚好也到了第二次自学申请的时间，然后我就退学，然后去自学了。 哦，那你们对自学生的定义是什么？ 自学生就是一个，就是跟一般学生有点像，但是会比较像大学生吧。感觉我们的课程范围里面都是我们的大学的校园，然后比较自由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可以选自己想要上的课的一种形式的一种学生吧。 那你觉得跟普通高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 普通高中最大的不同，普通高中就是限制很多啊。 哦。 然后自学生虽然他说限制不多，但是其实也比较麻烦，因为普通高中是就是他在学校里面会相对有比较多的资源，你想要学什么，他们老师都已经帮你找好，你只要付钱进去上课，你就可以学习。但是自学生的话，你想要学这样东西，你可能就要找这个老师，对，你要自己找资源，然后或者自己去问别人有没有资源，所以相对的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就是好处就是比较自由。 那你们找资源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 遇到什么困难？ 就是有遇过困难吗？ 好像还好耶， 就是还蛮顺利的找到。那要透过什么方式找？ 我自己是，因为我妈是学校，我国中的行政，所以她本身就认识蛮多老师，然后所以我就透过她找了很多老师，然后像是一般自学生，很多自学生都会在那个 FB 有个社团叫做在家自学社群，然后去找一些去上面问，就会有很多很热心的家长去丢一些师资给这些老师。给这些学生，我就去上面问过实习的课，然后我也有找到很不错的师资。 那可以向我们分享你们一周的行程？ 好啊，我礼拜一会去一个这叫什么？双溪的一个咖啡厅实习，像是打工那样，可是没有钱的，因为是在学习嘛。然后礼拜二的话，早上没有课。下午是去那啥，就是一个自学社群，像自学团体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你都在干嘛，或者是你最近有什么困难，然后大家会一起想办法解决，然后也会一起学习一些东西。礼拜三的话早上是英文课，下午也没有课。礼拜四早上是音乐课，会学吉他跟打鼓，然后下午也没有课。礼拜五早上没有课，下午是就是画画课，然后通常没有课的时间，我都会做一些课堂的复习，或者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或者是阅读之类的。 那若薇呢？ 我基本上的话是礼拜一跟礼拜三会待在家里，然后读我的课程主轴，就是日文，然后会出去上课的话是星期二的，就跟佳佳一样，我去参加一个类似自学团的一个团体。然后在星期四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师就担任我的学习顾问，就是我学习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可以跟他对一下，就是我现在的学习状况啊，或者是执行状况，就是之后有没有想要改变的地方，就是他是一个有点像协助老师的角色。对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也是到那个老师家，然后算是换个环境学习，因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，其实学习效率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没有很好。 再来的话，星期五就是比较像，有我上午有数学课，下午有画画课这样，都是自己找。 那你们自学的课程，你们最喜欢什么课？目前就是最喜欢、最期待去上什么课呢？ 音乐课或画画课吧。 哦， 都偏实作类的。 实作类比较吸引自己。那你们有在念国音数吗？ 目前没有，因为现在没有打算要准备大学，所以就没有在读。 那洛威有吗？ 我有上过学。但是我也不是为了考试，我就是 想要练数学是吗？ 因为我申请计划的时候就有把学科写进去。 对啦，我有上英文啦。 对对对。 可是这也不是为了升学， 就是为了自己的方向这样子。 啊， 然后你们有提到自学生的费用其实蛮高的。 对啊，超级高。 就是。就各个补习的花费的感觉是不是？ 对，因为就很像是一般学生，如果把学校的 课程全部都加成补习费， 对，全部都变成补习费，补习班一定会比一般学校还要贵，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课程费用就很像是补习班的费用。虽然自学生还是有补助，但是好像一个学期还一年才两三万，所以其实补助补下来也不会比一般的学生还要便宜，但是主要还是看你学什么。像是我有个朋友是学芳疗的，他就要芳疗的学费，还要买很多材料，然后那算下来就很高。但是如果你是单纯只想要读书的话，你可能就只有要买书的费用，然后可能请一个家教就不会太高。 那你们会担心说，那以后要考大学，那没有念那些科目怎么办的那种担忧吗？ 会啊，可是现在是还好，因为现在上大学管道还蛮多的。 哦，现在比我们以前更多。 对对对，现在不止考试，还你可以返新啊，可以干嘛有的没的，然后推甄啊。 不能返新吗？ 我们不能返新哦，随便啊。 你会推吗？ 应该可以。 自学生比较多的上大学管道，除了大家比较知道一般统那个学测统测，一个就是。还有一个是特殊选材， 对对对，特殊选材 就跟特招好像又不一样。 特殊选材要怎么用？ 特殊选材是完全好像基本上没有考试，然后就是拿你自己的 专长的成绩单或是作品， 应该是作品， 作品类、作品集之类的。 可是他那个几率听说很低，就是好像40取2吧，可不同学校，我听过的例子是40取2。 那你们有受过就是别人的眼光的压力吗？ 认识的人 都是认识的人， 就是那种老亲戚。 老亲戚，然后就会 说哦，你自己人在干嘛？哦，都待在家哦， 大概会想，大家想象出来会讲什么？ 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哦 ，shit， 我也是有上课，好不好？ 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，让大家更知道有这个管道，然后让。那种眼光少一些，这样子。 对啊， 自学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对啊，我觉得看他们两个高中生，就比我以前认识的高中生，或是我自己以前的高中时期，就是觉得更知道自己的方向，然后跟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事。然后我也很好奇，说他有芳疗的学芳疗的同学，那学芳疗啊，所以他们的主题都是自己定的嘛，就是学习主题。 对啊， 像如果我很喜欢，假设很喜欢运动之类的， 你可以定说你很喜欢运动。基本上，因为自学你要申请的时候，你会透过一个审议，审议的时候会有几个审议委员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学者啊、老师之类的，然后坐在你面前，然后会问你一些自学你想要做什么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其实你只要说服得了他们，你就过得了。 那你们目前为止就是现在高二嘛，然后现在就是目前自学的感想是什么？ 自学感想，我都没什么朋友， 没什么朋友哦，就是生活就是有点像我们出社会一样，就是很单一，对不对？ 对对，自学的生活非常单一，除非你每个星期都去很多活动。 那，你们不是有那个自学团体的那个活动吗？ 对啊，但是还是很固定啊。 哦，就是那些朋友而已，这样子。 对啊，就是这些人。就是会遇到的就是这些人，自学缺点就是没什么朋友。 因为补习班也几乎都像家教一样。 对。 哦。那就是交友比较寂寞一点这样。 但是一般学校的学生，他们交友圈就是那个班级。 对耶。 他可能 或是参加社团啊。 对啊，有社团啊。那就是没有啊，就是看你的选择啦。其实自学也是有社团，自学有那种自学生自己办的社团。然后就看你要不要参加，你如果参加的话，可能就会交到很多很不错的朋友，就看你的选择，决定你的生活。 那我们的访问大概差不多要结束，那你们有什么想说，想大家跟大家说的话吗？ 嗯，赞哦， 自学很赞是吗？ 也没有，就是 都很赞， 都很赞。 各个选择有 对 每个选择 有每个好 选择的优缺点， 对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 拜拜 收听，再见喽。 拜拜。